啊，这个防水啊，这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我楼下漏水，责任方一定是他自己， 嗯， 也没有别人。现在他要求的是，到底是公共部分还是我自己？啊， 对， 这种情况，根据我们多年从事装修这个行业吧， 嗯， 得出的经验，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讲的哈，只要是一堵啊，马桶一堵，它就会漏， 嗯， 马桶不堵，它还不会漏。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总结一下哈。大多数的可能防水自身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它日常使用没问题， 嗯 啊，只有它在堵塞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问题。 嗯，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坐便器那个下水口，滴漏的下水口，或者是洗手盆的下水口，它和地面有衔接。 嗯， 衔接怎么衔？洗手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洗手盆管是出来的，出了地面二三十厘米都有可能。 嗯， 滴漏和坐便器的可能性大。那么基本上我们装饰装修的时候有两个做法，第一是把那管道聚齐了以后，我再往上面贴砖做防水。那么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水泥的垫层里面全是水，饱和水，经常使用，每次灌的往里渗一部分，每个渗一部分，最后造成过饱和水，里面是这样。如果说我把砖镶完以后，这个管子呢和我们的瓷砖最表层。啊，是齐的，我把它锯开， 嗯， 锯开，然后呢，我再做防水，再给它弄上，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它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堵造成了水往上移，水往上移。那么最后的情况下呢，就是沉积在这个砂浆垫层里边的水，它会陆续往下渗， 嗯， 啊，滴一点点渗，是阴漏，不是很快的漏。这种情况，这个可能性居多。因为我初步判断，没听到文字说，也没看照片， 对， 也没看现场，只能推论。这个情况下呢，还是由于他这个特殊情况，责任方在他，责任方在他。如果现在修上以后，是不是以后就不漏了呢？不敢确保，没有任何一方敢确保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应该妥善处理哈。如果他要需要第三方进行的勘察认定，他需要付费。 嗯。 找一个第三方，和这两方都没关系的，啊，做协商。如果做司法的话还麻烦，司法要经过法院摇号的， 嗯， 法院认定谁就是谁， 嗯， 那就双方就得同意，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嗯，如果说可以的话，邻里之间协商一下，就是你在装修的时候，这个防水的费用我帮你出， 嗯， 包括这下水管道改造费用我也可以帮你出，这没多少钱，加起来也就一两千块钱的事儿。可以解决， 嗯， 我给你补贴一两千块钱，未来你装修呢，你做防水就完了，这可以的。嗯，这样一是和谐，再来也省得劳民伤财。 对对对， 嗯、 是 对 因为刚才我在底下还问了一下许哥，我说这个如果比如说就算随便找一个就是第三方的这种鉴定， 嗯、 不是还不是司法的、 嗯， 基本上这一次也得两三千块钱呢。 对啊， 对吧？ 嗯，嗯 然后呢，司法那就更贵了，那就上万的了，是吧？ 对。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种漏水的这种问题，肯定还是希望楼上他能够怎么着，你防水你也得做。 对。 虽然说你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吧， 嗯、 然后但是这个问题毕竟是你住的时候出现的， 他这个事情是相关联的、哦、两个责任、 嗯， 一个责任是你对未来买你房子这个人的一个责任， 对 对, 对， 再有楼下还有个责任， 嗯， 就是你不管怎么说，楼上你先安抚好了，我给你出点钱， 嗯， 未来你装修解决了， 嗯、 楼下需要多少钱直接给钱就完了嘛， 嗯， 对吧？ 嗯， 它也很简单，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对，而且没多少钱的事儿、 嗯， 是吧？ 对对 啊，邻里之间互相理解。 嗯、对 哎，说到这个漏水渗水这问题啊，突然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哈， 嗯， 在这儿正好咱们就往下沿着说一下， 嗯， 他呢这个没有出现这个楼上楼下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家里哈，但是老出现这种问题呢，就比较的郁闷啊。 嗯、 那天就问我，后来我说这我得找专业人士给他解答一下。 嗯、 是这样，他呢就是家里可能面积比较大啊、 嗯， 然后呢之前的那个大概也就两百多平的一个房子， 嗯， 是楼上楼。下这种复式结构、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厨房呢就是本来的原来的厨房觉得有点小、 嗯、 他就给扩了一下、 嗯、 扩完了之后呢他就觉得那一个下水啊可能有点不太够、 嗯、 所以可能因为他想弄东厨或者西中厨或者西厨什么的嘛啊所以他就把那个重新呢在可能挨着的这个厨房的其他地方他又弄了一个下水、 嗯、 应该是把管子挪过来吧 对 应该是对对对大概是、 嗯、 但是原来那个还有、 嗯、 啊又等于说又增加了一个 对 那这时候他住了大概有个一两年的时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新挪过来的这个、 嗯、 就只要是上面比如说这个洗菜盆的里边的这个水多了点、 嗯、 或者有点这个淤的这种、 嗯、 然后它那个底下就开始往上灌 往上反水 往上反、 嗯、 而且他也看到了就是他那个管子就是还不是说从那个上面漏、 嗯、 而是从底下往上漾 对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晴转多云，山区呢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呢是7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呢40%。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较强的偏北风，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 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家装方案，更 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百万家园监理公司的许国忠，许哥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我们上半段呢说到了这个地暖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把今天的安居快讯是直播的节目时间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有人投诉啊，说在同一个商家呢买了2张儿童床，只询问了宽度，实是这个床它有1.9和2米之分，是吧？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算他自己的失误，还是算这商家的失误呢？ 应该是商家的事儿， 就他没有告知，是吧？ 他可以到他当地的就购买地的消协去投诉。 去投诉就可以了。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2012年到2017年呢，国内的洗碗机的零售量呢，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84%，和售价不到3000块钱的这个55寸的液晶电视相比，嵌入式的这个水槽的洗碗机的售价往往是高达7000-8000。那这本来可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哈，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呢，这么贵的懒人家电居然是越来越受欢迎，销售量也是越来越火爆。反正我觉得大家现在是越来越懒了。 群体问题。 对。 这洗洗碗很享受， 还真的是，有人还挺喜欢洗碗的， 亲自洗，用了淘米的水， 对，嗨，对对对，哎，那说一下，就是关于洗碗机啊，毕竟它也现在算是咱们家电，尤其装修当中，还是真的是用的很多哈。你觉得它洗的干净吗？ 干净不干净，我就从我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老了，我还是喜欢自己亲自刷碗， 亲自刷， 而且电器东西一沾电器，它有故障率。 对，这倒是。 100台可以有1台，或者1000台有1台，这受不了啊！你怎么能肯定不会赶在你这儿？ 嗨， 是吧？所以这东西，我觉得还是老弄一点好。 对，别太懒了，是吧？平常咱就很少运动了，然后洗个碗还不运动，是吧？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市场上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呢，打着免费量房、免费设计的广告去吸引客户哈。那对于很多的设计师来说呢，本是靠着设计吃饭，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设计并不重要，他们更关注签单或者是拿提成。一旦顾客下钱交钱下单，那设计师便草草以图纸来敷衍了事，再不登业主家的门了。 嗯。这个普遍存在， 嗯， 凡是打着免费旗号的，我觉得你别信， 嗯， 除非是公众媒体组织或者是行业组织， 嗯， 干这个事儿、 嗯， 可以相信， 嗯， 任何企业行为他不搞免费， 对对对，没错，因为毕竟咱换个思考这个角度嘛， 嗯， 人家设计师也得吃饭嘛，是吧？因为你像人家本来这个设计是一个。这个精神和身体共同来出了一个成果嘛。 设计师指的是创意嘛、 啊、对对对， 就在你家里边很有效的一个规划， 嗯， 靠创意吃饭，如果他都免费了，那谁给他开支啊？ 对，而且很多可能都会从这个里面这个来拿提成嘛， 对 对吧？因为毕竟人家肯定也得生活嘛，对吧、 嗯、 而且我倒是觉得说这个设计师啊在我们的家居当中很重要， 嗯， 很多人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四白落地还需要设计师干嘛、 嗯、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设计师他可以把这个家里的很多的一些部分有机的结合起来， 对，美的舒适的 实用性的功能性的 对 吧， 对，全都有、 全都有，还真的是 包括很多地方可能你想不到的他可能也会给你做一些提示和提醒、 嗯、根据你家庭成员的结构给你布置成适合每个人， 嗯， 老中青居住或年轻人居住，它不一样的， 没错啊、嗯。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房子，请一个真的好的设计师，适合你自己家的设计师很重要啊。 嗯，多谈几个吧，谈个三个五个挑一个。 嗯，没错、嗯。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家装行业发展快速，但是呢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啊。跑路的家装公司也是越来越多啊。这个房屋的装修类投诉案件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那近日呢，西安的一个家装的一些行业就爆出了几个关于家装公司没有完成施工人去楼空的消息，也引起了材料商啊包括像很多业主啊一些广泛的关注吧。 嗯，今年比较多， 对， 接这几个大的， 对， 跑了， 嗯， 倒了，然后呢几百个业主不满意，他都没干完吗？ 是 干半截了、 嗯， 客诉比较多，我们也接了不少这样的投诉， 嗯， 去现场一看真是人去楼空， 嗯， 也是无奈，你怎么解决呢？后来老百姓再花钱再装修， 嗯， 所以装修别贪便宜， 没错， 嗯， 而且找到这种好歹，您看一下他的资质是吧？也给、 嗯、 别是刚注册的这种，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提醒这个消费者哈，都是什么？你先看看那家公司啊，两年以上， 嗯嗯， 他注册两年以上了，没有劣迹， 嗯， 从消费者协会系统调一调有没有投诉没解决的， 嗯 嗯， 从司法系统你都公开的网站哈， 对对对， 有没有判决不执行的， 嗯嗯， 这个几个股东有没有老赖之类的， 嗯， 你查查， 对， 有劣。记得我不找， 对， 哪怕你这个总经理啊，执行这总经理，原包括那不是股东， 嗯， 我要查一查， 嗯， 这样才踏实， 没错， 嗯， 包括没事儿这个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 对，对 然后呢也或者是关注一些各种协会的一些情况，嗯、 我们帮你查， 没错。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哎，最后一条正好说到收房的一些事儿，刚才上半段我们简单的说了两句哈、嗯，我们再说两句，说现在人们购买的房屋呢，一般都是毛坯房，那只是现在的毛坯呢可能比较多吧，所以很多人购买的房屋就是这个就会有很多人吧，就是那种水泥啊墙啊水泥地啊这样的房屋进行验收的时候就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 嗯、 那么毛坯房到底验收注意哪些，上半段简单说了两句啊， 嗯，还是那个点呗，水暖电器几项呗， 对对对， 要合格， 嗯， 最好是啊他那个房产竣工以后啊都有一个验收单， 嗯嗯， 就是验收通过的单子要复印一张， 嗯， 哪怕你没有原件， 嗯， 这都是谁验的， 嗯， 现在我们北京讲四方验收， 嗯， 这个一户一验，这个得有严格规定的，把单子拿在手里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你可以放心、 嗯、对， 装饰装修那准备工作呢也开始启动了，那么下一步我怎么调整，多自行的物业看让不让你改， 嗯， 某些东西是不能动的，比如燃气是不能动的， 对、嗯、 你要动让燃气公司给你改， 嗯， 装饰公司无权改这个， 没错， 比如说电呀、啊、水呀、啊、是这样哈，就我们很郑重的提示哈，这暖气啊开发商保五年， 嗯， 就新房拿到时候他要保证一个五年，暖气坏了管道坏他都是他责任，这个如果你自己改了一条线路或怎么样他就不瞬间就不管你了， 不管了， 对，责任方在谁了呢，就在这个装饰公司身上了， 嗯， 转嫁了， 对， 那么这开发商解了套了，但是呢装饰公司管不管你这要再说， 这个 真是，这倒是个事儿啊。 对 对，哎，正好我还想问一个这个衍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这个施工的时候，比如装修的时候，我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些可能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不太好解决，这时候在验收的时候，哪些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呢？ 不好解决的，比如说这个格局问题， 格局， 就是我这个分割呀不太适合你，也是去买房子问题， 对， 没买好， 对， 对吧？这个一个大开间中间一个隔断就是两居室，它不对，这个它不是独立两居室，那是隔断而已，像里外套间，那个感觉，它这个两真正的三居室是互相不干扰的，我这屋咳嗽有事儿啊什么的，有事儿不会影响到你别人睡觉。这样是正规的几句什么还会挑房。再有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重要的点，比如说上下楼你是没法改下水的。如果是别墅呢，你一到三都是自己，那你可以把下水位置改了。对吧，我重新做都来得及。尤其是有邻居，你不好改这个位置行不行，能不能放这东西，有的那建筑结构也挺有意思哈。 它 那个位置哈让你放不下这个坐便器。放不下。你不贴砖还可以，贴砖就放不进去了，要不这个位置就偏移了，它很麻烦。所以这块儿也都查一查，验一验。我未来我准备放多大的家具，我准备放什么样的产品，搁下搁不下。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就是刚才我们要说的这些安居快讯的一些内容哈。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装修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在上班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刚才上半段聊到的那个地暖的事儿啊。地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瓷砖什么的这个地板的一些事情。之前呢也是有朋友来问呢，因为现在铺地暖的是越来越多了嘛，而且有些朋友可能还喜欢冬天脚踩的这种热热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毕竟有的时候老年人啊，或者说有些孩子啊，就在那地上坐着舒服，是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记得好像也听许哥说过的，就是关于这个地暖它所带来的这个尘土的这个区间的一个 粉尘 啊，对，粉尘区间的一个问题，这您再跟我们说说吧。 这个我们做过一些测试，就是也是有很多的专家了，健康类的专家，医疗界的，家居界的这些专家，我们反复研讨。这个地暖有好处，因为它取暖均匀，是吧？相比之下呢，因为地暖是低温低压运行，它不是高温高压，我们的现在供暖它是高温高压，那出了事故一跑水蹭蹭的，地暖呢相对来讲温压力低，一点的公斤压力，然后呢温度呢也比较低，有好处，但是呢它也有弊端。任何东西它一定有优点有缺点，你不要指望全是优点，不可能，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地暖呢解决了这个取暖均衡的问题，但是呢它当它采暖剂供暖包括自供暖，你打开暖气以后你发现地面是热的， 是， 但你这屋里的所有的粉尘都不能落地，它飘着飘在空中，当然我们人在屋里走也会卷起一些粉尘，是吧，我跑动会更容易卷起来，顶上都是了。那么晚上静止状态下，在应该说粉尘颗粒是在距地面一米这个范围内浮动，会更容易卷起来，顶上都是了。那么晚上静止状态下，在应该说粉尘颗粒是在距地面一米这个范围内浮动， 就是从零到一米都有，而不是说只是在中间的地方，是吧？ 不，它是零到一米， 零到一米都有。 它就有热气往上走，它会带动这些粉尘， 嗯， 也比较均衡。温度越低，它不是越近地面越近嘛， 嗯， 温度越高，你如果把它烧到450度，那可能到顶了，基本上大家不高那么高，34、35度， 对对对， 啊，这个温度比较舒适。所以这会儿的话呢，你就考虑一个补救措施。我们经常说，你一个坐成那样了，你没办法了，放加湿器吧。 嗯， 家里放点加湿，增加湿度，让粉尘颗粒呢变湿了， 往下落了。 对，它这个重量就不就重了嘛， 对， 就落地了。另外的话呢，就是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稍微湿一点的墩布， 擦， 把这地面整个擦一遍。 嗯， 擦一遍呢，第一呢，粉尘就擦走了。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有些水分自然挥发嘛，所以地暖呢有非常好的非常多的优点，同时呢也有缺点，大家量力而行吧，自己选。 那如果比如说哈，咱就异想天开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子，可能铺的这种地暖，那我可能对于我这个床的高度，我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嘛，对吧？那我是不是就得安个一米以上的床？ 可以上下铺啊，做个上下铺呗，你睡上头去，问题不大，因为它粉尘嘛，你静止状态下，啊，当然你要下床走一趟，它又起来了，它粉尘非常的轻。 对、嗯，所以就是可能在一米以上，嗯，就床就可以。 大多数睡觉的这个位置啊，应该在60厘米左右，就床40厘米加个垫子。 对，这样最舒服嘛。 对，60厘米，它也符合人体工学，不是膝盖的位置。和膝盖一个位置或稍高一点坐在床上感觉很好、 嗯、 如果再高了你就光屁股坐到那儿了 对我估计你我说那一米多我就直接上不去我得还抬两间梯子走上去是吧、嗯、但是一米以上应该就没有问题是吧 对对 啊、嗯，行，反正大家自己考虑、啊 嗯、 对，那还有关于地暖的事儿，就刚才咱说到的水和电的问题啊， 嗯、 就是现在真堂也会有朋友来比较纠结的去问啊，说到底是水暖好还是电暖好？ 因为两者各有利弊嘛，什么东西它得有优点嘛，没优点就不存在了。 是， 全是优点的东西没有，这两者你要必须考虑清楚。 对、嗯， 说我买个产品全是优点，你放心吧，没有这产品。 嗯嗯， 世界上就没有。 嗯， 所以你好的东西能耗高是吧？这个电的东西的话，它一定有磁场。一定会有磁场， 嗯， 你通电了吗？ 对， 不管是它磁场大与小，你的电阻丝什么样，不管什么样，它一定会有。那么有磁场呢，它就会有一些对人的有些辐射，对吧？ 嗯， 电的东西的话偏干，就发干。 对，这倒是 发干。如果你家里是你用电暖气，你可以用咱们的普通暖气，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为什么说每天会生活的一定这样哈？没蹭暖气之前可以开电暖气， 嗯， 没问题，缩腿吗？穿着秋裤都不行，那怎么办呢？开掉暖气，开暖气你睡觉之前冲个澡，冲一冲，你把那一洗一洗，放在那晾着，正好在这潮气够用了。 嗯， 早上起来干的，挺好吗？ 嗯， 所以说你要想办法解决它。如果说夏天到了冬天特别干燥的时候，它干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是我可以搞点加湿器，或者说我每天都要洗点衣服放在暖气上。这都是一个办法，拖拖地都行。 嗯 嗯， 那比如说叫，如果是用水暖的话，有些时候我就想铺地砖，我不想铺地板。 地砖好啊， 嗯， 地砖的传导是直接传导， 是 实物的，这水泥层是实物，砖是实物， 嗯， 实物传导最快。 嗯， 你铺上地板和那两个比吧，一定是水这个砖的快， 嗯， 那个地板的慢， 但是不会坏吧？ 中间有空气啊，中间有空气出来再往上传， 嗯 啊，当然能量守恒也不会损失，它会很慢。嗯， 像比如说，他说水暖会不会坏？ 水暖坏是什么呢？你找原因哈、啊。如果我们倡导这些东西啊，当然有的地方也不太现实。比如说集中供暖，集中供暖是不能做地暖的。 对，是 切记不能做。你改了以后，它不能实现低温低压。 嗯， 这就麻烦。高温高压的话，你那塑料管一加热，它软了，一有压力它不就喷了吗？ 嗯， 很容易坏。 嗯， 所以说自采暖状态下要做点地暖还是很舒服的，调整温度、 嗯、 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如果躺被窝里头，被窝里热的空气是凉的最舒服， 嗯， 对吧， 嗯， 也不要空气都那么热， 嗯， 是吧，还减少能耗。 嗯，所以就是基本上如果新装的话，就是水暖坏的几率很小吧。 新装的话有压力测试，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呢，就是做完地暖以后啊，一定要打压，打上压比如6到8公斤，然后你保48个小时， 嗯， 你看看有没有掉牙，如果真的不掉牙那就非常好了。 嗯， 但是使用当中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有的地方，比如我的衔接点，管件衔接点和我的热熔点，那么地面上禁止接头啊，不需要接头，这是整管。 嗯 嗯， 即便这样整管也会有一定的有问题，比如这块壁薄它就有问题啊，你打压是正好没漏，慢慢以后慢慢造成渗漏。 嗯，那怎么办呢？ 一滴那就改管子嘛，没办法。 那又得把，如果铺地砖了就比较郁闷了。 所以说你要做测试嘛， 嗯， 就是48个小时打压，然后呢保证它确保没问题。 没问题了。 但是要专业做哈， 嗯， 比如说温度，室外温度多少， 嗯， 温度高它会膨胀， 嗯， 压力值会变。 嗯， 两天就是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后天中午48个小时内这两个温度是一样的，外界温度是一样，大气压是一样的，那么我的表针是不动。如果大气压变了，温度变了，它都会动。你要测算， 嗯， 不是那么简单，只看表。你是前两天还没事呢，昨天今天就冷了。 是， 你这个表一定会动的， 嗯， 是吧？就是压力没有不漏状态下，我这个表针就下来了， 嗯， 6到8公斤，低于8公斤了。你不要认为它漏，它跟大气压关系、温度关系。 对，还真是， 嗯， 所以就是和外界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嘛，对吧？啊， 嗯， 好，我们来看下面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吊顶， 嗯， 那天有朋友来问啊，就说可能我们习惯性就是厨房啊、卫生间都要做吊顶， 嗯， 但是后来他觉得看了一下，这个厕所呢做个吊顶还是可以的哈，啊，因为毕竟天天弄水嘛，洗澡啊什么的。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厨房这个我不做吊顶，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因为觉得说厨房我炒菜的时候，比如说 像现在集成灶也好哈，或者说是一些好的这种烟机哈、 嗯， 这个就抽起来。再加上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少做饭， 嗯， 说那这种情况下我不用吊顶，而且这个还能显得高点，我是不是还、 嗯、 上面还能弄个什么造型什么的、 嗯， 会不会也可以？ 这个就是仁者见仁，关键节点在于什么呢？我们希望厨房里边所能看到的六面体、墙顶地四面，就是四面墙吧， 嗯， 都是干净的， 嗯， 都是光滑的。我打扫卫生也方便， 嗯， 如果我顶子不掉，你是不是想我放上一年上面挂网子了， 嗯， 我要不要擦它，然后我的食品落在桌面上会不会干净，这是完全心理问题， 嗯， 嗯， 但是你封闭的空间它不会掉，如果是原来的胶房是腻子会不会掉， 嗯， 都是一些问题啊。我刚做完一盘菜放这儿，一会儿这盘腻子我还吃不吃很多问题。 那刷漆呢？ 刷漆也一样， 嗯， 刷漆很多漆的也会裂也会掉啊， 嗯， 对吧？所以吊个顶子呢，它铝扣板的铝材金属材料， 嗯， 你可以，一两个月你就试擦一遍， 嗯， 擦一擦干净，你就是表面是干净的，你认为是干净， 嗯，对， 我在这里边加工我的食品也是很干净的， 嗯， 但是这是心理作用， 是，反正我好像就从来没擦过吊顶， 可以擦，就我们那种很方便哈， 嗯， 就是这个甩干的那种，你搁块那个擦地那个。拖板 啊，就直接杵着吧， 直接擦就行。 是是是 啊，你当然不需要很大的力哈， 嗯， 你擦两遍就很干净了，因为用点洗涤灵再投一投。 嗯 嗯， 还真是哈、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阳光房的玻璃也需要擦呀。 嗯 嗯， 它跟一个道理嘛。 是 阳光房的那个玻璃不仅仅是上面脏，那下边它也脏。 嗯， 你试试，你拿个那个擦车那机皮，你擦一下试试，很脏。 嗯 啊，你还得好好洗， 还真是哈。所以这个呢，大家呢也可以自己的考虑一下吧。我觉得、 嗯、 看看您是怎么想的吧。 嗯， 哈， 对对。 嗯，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另外，大家呢如果在节目上班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来看看下面一朋友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秋天了嘛，就这两天大家也感觉出来凉意了， 嗯、 而且今天刚才我也看了，这个最高温度不是才19。度嘛哈，这马上虽然说这个还没到十月份，平常咱们都说九十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嘛、 嗯， 这个时候装修可能会比较的好。但是呢，很多朋友说，哇塞，这天凉的这么快，这个十月份我要装修的时候，我得注意点啥？ 嗯、金九银十， 嗯， 在我们装修行业特别明显，九月份的生意特别好， 是， 一直到十一之前，过了十一以后，马上一丝寒意来了，人们就往往就是明天再说吧， 对， 就不想 弄了，对对。 而且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目前。装修的工期设置基本上在三个月为合理， 嗯， 第一三个月它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水泥干燥需要28天， 嗯， 第一28天以后它就硬化不了，对吧？有这个问题，腻子在一定温度下它是水分释放的快，冷了它释放慢了， 嗯， 过了48小时它这个粉化了，但好多客观原因，我们的冬季施工的标准是-5度以上才可以施工，低5度是不能施工的， 嗯， 是正5度。 嗯， 那么这个诸多条件，而且11月15号送暖气， 对，是 11月15号我不能耽误送暖气。如果我们家装修，我把暖气拆了，影响邻居也不好， 嗯， 对吧？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另外，冬天天白天还短，呵呵， 对， 干的时间长。三个月，你设想一下，10月份你开工的话，那年底了。 是， 对吧？没元旦去了， 嗯， 啊、还得说顺利元旦你能做完。大多数人不愿意隔冬。因为工程不过年，这基本老百姓的习俗嘛。 嗯， 工程不过年，过年的工程最好放一放，明天再说。 嗯， 大多数的会人这么想。冬季施工有很多问题，比如容易冻。 嗯， 墙面呢，我暖气啊，暖气不行，我就得供暖，是烧电。 嗯嗯，对，所以很多的问题， 对 吧？ 嗯，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请许哥来说哈，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来及说完。 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